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4集，唐默抬起右指，直接在火鸡蛋上画了一个 S， 他这一笔下去，火鸡蛋上的 S 字符并没有像他之前使用的每次一样发出耀眼的白光，但唐默却似乎什么都没看到。他大声地喊出那个名字， 傅文朵， 回应他的只有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。10分钟后，唐默把火鸡蛋收了起来，他走到狼外婆的窗边，看向山脚下9个黑漆漆的地鼠大洞。这时沙发旁的粉色闹钟发出滴滴滴的声音，它的时针指向了12点的位置，已经到第3天了。 这是一个单人游戏， 唐默远远地看向地鼠洞穴的第3个洞口，他的声音十分平静，神色也很镇定，他得出了最后的结论， 那个人是我。 记清楚时间，要是7天后我回来的时候没看到金毛地鼠，你就是我的晚餐。 狼外婆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，拿着小阳伞，戴着小礼帽，扭着屁股砸门离开。她暴力的关门动作让整个小屋颤了一颤。唐默抱起刚刚才放到餐桌上的粉色坛子，冷冷地看着他离去。唐默跑到窗边，确定狼外婆顺着山道下山后，才走到沙发前坐下。唐默把粉色坛子放到茶几上，转头看向粉色坛子。 第一天，现在是12点半。同样是24小时为一天的话，那按照我进副本的时间来算，现在应该是12月1号了。 唐默顺着粉色坛子的坛口往里看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狼外婆离开后，唐默可以不必提防他，他开始仔细思考这个游戏。黑塔将8条规则介绍得非常仔细，如果真的按照游戏规则去玩，假设7天里每一天都是在某个洞口放上食物，同时站进去，那7天后唐默能抓到金毛地鼠的概率是 0.999808。 我运气再差也不至于差到这个程度吧。 唐默的嘴上这么说着，表情却一点都不放松。他不相信黑塔1层的攻塔游戏会这么简单，不需要和怪物打架，也不需要做太多的猜测推理，直接凭运气抓一只地鼠就可以通关，而且成功概率还高达 0.99， 怎么看怎么有陷阱。唐默摸了摸坛子， 和第一天金毛地鼠出现的概率只有 40% 有关吗？ 坛子当然不可能给他答案。唐默决定先用坛子换取接下来要给地鼠吃的食物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被狼外婆遗漏在沙发缝里的地底人头发。他把这团头发拿出来，拽了一根头发丝扔进坛子，坛子没有任何反应。唐默想了想，把整团头发都扔了进去。1分钟后，粉色坛子突然闪烁出5颜6色的光芒。唐默仔细地盯着，这光芒闪耀了整整3分钟。光芒消失，坛子变得通体全黑。唐默皱起眉头，正打算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这时一股恶臭从坛口里翻涌上来。砰，一坨黑乎乎的东西砸在了唐默的腿上，扑面而来的臭味让唐默差点没被熏晕过去。他缓了好一会儿才拿起这个被扔到自己腿上的东西。 好像是被烤焦的地瓜。 一行小字 在粉色坛子上显现出来。 一坨早就腐烂的地底人的头发，啊呸！ 既然这团头发无法换得真正的地鼠食物，唐默站起身，在狼外婆的屋子里找了一会儿。他走到壁炉前，抬头看向被悬挂在墙上的地底人头颅。唐默用小刀割了地底人头颅的一团头发，扔进坛子里。这一次，也闪烁出奇怪的光芒，最后再次变得乌黑，扔出一团稍微不那么臭的黑色物体。 一坨快要腐烂的地底人的头发，啊呸呸呸呸！ 唐默没有说话。狼外婆的小屋里，就这两样东西属于地底人了。唐默自己不是地底人，他是玩家，他的东西放进坛子里不会变成食物。唐默琢磨了一会儿，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红宝石，高举过头顶，将马里奥的帽子戴了上去。有了之前两坨恶臭的地瓜的熏陶，唐默已经习惯了马里奥帽子的臭味。他直直地向壁炉撞去，在他的脑袋磕到墙壁的同时，一只又脏又臭的靴子从空中掉下，落在了地板上。唐默揉了揉头，将这只靴子捡起来扔进坛子。不过片刻，一只金灿灿的地瓜从坛子里飞出，砸在唐默的腿上。 一个有脚气的纺织工的靴子， 总算是可以换取到食物了。马里奥的帽子一天可以用三次，唐默已经使用一次了。他沉思半晌，趁着还没把帽子摘下来，又砰砰地撞了两次墙。第一次掉下来一张薄薄的广告宣传页，第二次掉下来一块老旧的怀表。唐默先捡起广告纸，念出上面的字： 惊奇马戏团之夜，三大震惊地底人王国的稀世珍宝，你从未见过的奇葩世界，伟大的马戏团团长和成员们在此等候您的到来。马戏团。 唐默又念了一遍这三个字，他想起了那条恶心萌的大蚯蚓。似乎这个马戏团和杀死比尔副本里的马戏团有点像，很有可能是同一个。把这件事抛到脑后，唐默捡起怀表。在他的手碰到怀表的一瞬间，一行字浮现在了这块怀表上。唐默动作一顿，快速地捡起怀表，看着上面的字： 道具透明人的怀表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精良，等级一级，攻击力五，功能打开怀表可隐身五分钟，限制一次性物品不可带出游戏，备注隐身 play， 哎嘿嘿嘿嘿。 忽略备注，他还有这运气？唐默惊讶地把这块怀表来回翻看了好几次，他的目光在不可带出游戏六个字上停顿，最后把怀表放进口袋。距离六点只剩下一个小时了，唐默决定晚上回来再研究研究这块怀表。临走前，唐默仔细检查了一下狼外婆的屋子，没有发现特殊的地方。最后他从餐桌上取下一个盘子，将地瓜放上去，捧着盘子走向后山。走到九个巨大的地鼠洞前，唐默把地瓜放在地上，自己站在洞外，从第一个洞口开始检查每个洞穴。一共九个洞，洞口直径约三米，每个洞口附近都有爪子刨地的痕迹，还有一些零散的金毛、黑毛，估计是金毛地鼠和黑毛地鼠的毛。唐默检查完每个洞口后，走到一块大石头前，他看了看九个洞口，思索片刻，最后决定走到第六个洞口前。此时距离六点还剩下一个小时， 唐默捧着地瓜，望着黑漆漆的地鼠洞穴，他静静地看着，似乎想从里面看出什么东西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距离六点整只剩下半个小时。唐默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，他决定将地瓜放在第六个洞口前，接着就跑到大石头后藏着，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。第一天，金毛地鼠出现的概率最高只有 40%， 这个概率看起来不算太低，但唐默不敢实验自己的运气，他一向运气不大好。现在他并不知道金毛地鼠、黑毛地鼠的武力值有多高，贸然进洞，万一碰到的是喜欢吃地底人的黑毛地鼠，那唐默不敢保证自己的安全，还是需要更多的信息。唐默又抬腕看了眼手表，还剩下20分钟。 为什么只有第一天是特殊的？ 等待的时候，唐默捧着地瓜不停地思考着，他望着第六个洞口的地面。过了片刻，他从口袋里拿出那只老旧的怀表，低头凝视。 不可带出游戏，明天如果碰到的是黑毛地鼠，可以用这个尝试和他搏斗，会更安全一点。 唐默把怀表收回口袋。过了5分钟，唐默又拿出了透明人的怀表，他定定地看着这只怀表，看了好一会儿，他从手腕里取出了大火柴，同时拿出白色火鸡蛋，在上面画出了一个 S。 唐默画 S 的时候十分随意，并没有太仔细认真，但是当他画完这个 S 后，他发现火鸡蛋上没有任何动静， S 字符并没有亮起来，更没有连通符文夺。唐默心中一紧，他觉察到了一丝不对的东西，他敲了3下火鸡蛋，还未开口，就听一道惊讶低沉的声音响起： 唐默。 偷渡客傅文铎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唐默从没见过，但是两人通话过数次，哪怕是2天前唐默告知傅文铎自己即将参加公塔游戏，他都没听过对方用这么惊讶的声音和自己说话。 傅先生，是我。我是想请问一下，火鸡蛋是坏了还是怎么了？我刚才想用它来存档，但是发现无法使用。是你那里出了问题，还是我这里？ 火鸡蛋那边沉默许久。唐默正觉奇怪，准备再问，只听傅文铎说： 3天前，你联系了我，对我说你需要使用存档功能。 唐默捧着地瓜的身体僵在空气里。下一刻，唐默反驳说： 不可能，我从没说过这话。傅先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3天前没有和你联系，更没有使用火鸡蛋。 你刚才说无法使用火鸡蛋，这是因为7天的冷却时间没有到。 唐默一下子噤了声。他站在山谷之间，冰冷的山风从粉色长河上呼啸而过，灌进他的衣领里。唐默忽然觉得脚底有些冷，他忍住头皮发麻的感觉，尽量平静了自己的心情。 那能否请你告诉我，傅先生，3天前我是怎么和你说的？ 然而傅文铎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的话，而是用十分严肃的声音问道： 唐默，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？ 唐默愣住。 12月1号。 今天是12月6号。 唐默双眸睁大，他脑中闪过一道灵光，还没抓住就忽然消散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